Hello，大家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呢？我想要在我们今天开始这个 podcast 之前呢，想要鼓励大家多多关心你身边的年长者、长辈、爸妈、阿公阿嬷，或者是亲戚朋友，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啊，很特别啦，就特别在威胁这些年长的人、体弱多病的人，或者是有慢性病的人。那研究显示，也许很多人啊，他会因为这个生病，大部分可能不一定完全都是因为病毒哦。不管世界上的哪一种病都会致死的话，也有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孤单、孤独感，然后呢造成这些病情恶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隔离的当中，大家要更坚持或是更刻意的去爱彼此，打通电话给你的父母吧，或者是关心一下下，或者是传一个视讯、传一个影片都可以。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很孤单，很需要听到彼此的声音，甚至他们也想知道你是不是平安。OK？那当然，今天并不是这一整集都要讲如何照顾长辈。不过我今天要讲的内容跟长辈也有一点点关系。我今天要讲的呢，其实呢是如何让你的心里住更多不一样的人。哇，我的天哪！Pastor Junior，我一天就只有24小时，我还能住几个人呢？啊，你不是前面几集告诉我们要有 inner cycle，就是说有第一圈、第二圈和第八圈，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你现在为什么又讲这个？接纳不一样的人啦、啊，其实啊，这是一个成长的历程。你在像婴儿的时候，你的世界可能就只有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爸爸妈妈哦，或者是姐姐、兄弟、阿公阿嬷，很单纯。接着你进入学校。那你还世界还是很单纯，因为只有跟你同年龄的孩子或者是学生都是很单纯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成长的历程，你就越会经历到这个功课？因为当你到了社会，你换了工作，换了朋友圈，进到了不同的场合，甚至在教会，你就会遇到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人，甚至是长辈，他跟你的年龄层不一样，这也是一种不一样。他跟你的个性不一样，也是一种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啊，其实我在这2、3年在教会工作的期间，我真的是很看到哇，原来我的世界还可以遇到更多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以为我过去的生命就是环游世界，已经会遇到够多不同的人了。但是在教会，你跟他们的接触会更深，你们可能会一起完成一个 project，也有可能会一起呢去了某个地方，就会比你在做服务业的时候呢碰到的这个深度更深一点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哦，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人的人，对，我就是我男朋友非常喜欢说我是一个黄金猎犬，就是对，看到人就会神采飞扬。如果下雨不能出门，我就的在家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已经够喜欢人了，但是我都觉得哇，我真的越认识人，越觉得人好有趣，有好多不一样的人，不同想法、不同价值观的。如果我们每次都觉得跟别人相处这些的不一样带给我们很辛苦，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但如果你觉得呀，我跟他可能年纪不一样，我跟他可能价值观不一样，那么商号也许有些东西是我可以学习的。我相信神就会帮你打开一扇门，让你学习到某些智慧是某些人得不到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不一定是喜欢交朋友的人，也有外向不喜欢交朋友的人。对，我能了解，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能了解。所以呢，我鼓励大家还是有时候愿意的话，也许不需要人数众多，但试着多花一点点时间去尊荣你身边每个不一样的人。什么叫做尊荣呢？就是也许不一定是用你的方式来爱他们，而是用他们的方式来去爱他们、理解他们，更多的与他们连接跟深入的了解。OK，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关于怎么样在房间里住下更多的人。所谓更多的人，并不是这个人数，更多的人可能是讲人的种类。那你看哦，从古到今，现在地球有真的几十亿的人口，那再加上过去死亡的人数，其实神真的好酷哦。你知道，从人类开始被创造出来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就算还有很多个性很像，就算他是双胞胎，他会经历到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重复任何一个人的人生的。 所以不同的人生背景就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就会带下不同的刻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这些刻度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像很完美的齿轮一样嘎得过去，就会有点卡卡的。 And it's okay, it's okay。 我跟我的男朋友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我跟我的牧师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更何况是我跟我的妈妈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呢，人跟人的相处会很不小心，希望是跟自己喜欢相处得来相似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这样子比较轻松简单不费力气，可是事实上可能真的是，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忽略，那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状态是我们都很想从众，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以为的你们很像，有可能是你们两个很刻意的或是不自觉当中慢慢的有点潜移默化的往彼此的个性想想。怎么说呢，我举个例来讲好了，假设有一种人他特别的个性是很 popular 的，有可能在学校里面会很多人想要像他那个样子，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当你进入一个电梯的时候呢，你们平常大家进电梯都会是看着电梯门口，但如果你今天进电梯发现每个人都是看里面背对着门口，你一开始可能你就想说是莫名其妙，我还是照我原本样子看我的电梯门，但是一个人走进来，两个人，三个人，每个人都背对电梯门的时候，信不信很多那个监视录影器就秀出每一个人就会不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转他的身体开始也背对电梯门。 It's not make sense， 你为什么面对电梯门，就是你要看门开了没，谁进来，你要小心，或是看楼层到了没。可是这个游戏甚至这个整人的这个影片就在显示，我们人会向往从众，因为那比较安全。我们其实很想过一个独特的人生，但又很怕太明显的做自己，以至于被排挤、被讨厌、被不喜欢。但是我要大家去想哦，你的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跟着大家一样的。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有一群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就是做了很多很颓废的事。对，那我们就是可能一天到晚都去跑去听地下乐团啊，一天到晚都在泡在家里看很多电影啊，然后去讨论一些就是感觉看似深不可测的一些话题。但当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帮家里承担债务的时候，我有更多现实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他们很不一样，我想的东西开始是很实际的，开始没有办法这么的浪漫天真，我开始要去学会某些东西是在这个环境跟在这群人当中他们不需要去负担的。所以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我被排挤了，因为我可能人生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一直以来都很正面，我就人生从来没想过我会有一天被排挤，或是我不知道原来排挤会发生在我身上。欸，这样讲并不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完全没问题的人不会被排挤，而是我当下就觉得哦，怎么突然失去了一些朋友。我一开始非常伤心很难过，甚至是好几年的痛苦哦。可是后来我真的现在回头想一想，这本来就会发生，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们一直渴望着我们要有一群人永远相像到一辈子，那很抱歉，我要跟你讲，要么就是他们没有成长，要么就是你没有成长。我们人一定会在成长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朋友圈，但你会不会有一些二三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好朋友会有，但你们不可能永远都保持在永远都这么熟，或是永远都是同一圈的人，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代表着我们要开始在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跟不同的人相处共事，然后呢跟很多人不同的摩擦磨合。对，所以我在想啊，大家一定要去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老是把跟人家相处这些摩擦磨合当作是不好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跟别人这些不一样变成是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服侍对方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会长出一些东西是你未曾想过的。 如果为什么教会常常会讲谦卑和尊荣，其实尊荣就是用他喜欢那你不一定能够喜欢的方式来去，不是说配合他来去，就是所谓的 honor 他，来去给他他所需要的，这就是一种服侍人。而耶稣来也这样子在服侍我们。所以我今天的 podcast 是要鼓励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现在身边的人跟你磨合得很严重，跟你有很不一样的个性，跟你天差地远，其实不妨去试着了解他，聆听他。也许在这个当下你越听会越生气，越听越痛苦，越听你越多自己的话要说出来的时候，请你听到最后。就算你没有办法给他答案，请你让他觉得你试着在认识他，因为这个对他也好，或者在未来有人可以这样对你做，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步。而在这个过程，你会因为去接纳他，去尊荣他，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每当我在带领团队的时候，有很多人跟我嫉妒的不一样，每一个领袖每次都想一样，我想带一群都会对我说 yes 的人最好，我想带一群跟着我冲锋陷阵的人最好。可是往往有可以保护你的人不一定都是这些人。所以啊，透过去认识不同的人，聆听不同的声音，会帮助你扩张你自己，成为一个你没有想过的境界。如果你每一次做每件事情都只想跟你个性很像的人，会对你说 yes 的人一起做事情的话，那你能够发展的限度就是你们这一群人的一个极限，如果你们都很相像的话。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团队、你的家庭成员、你在建构 的一个小团体当中，你的团队里面、你的公司里面有跟你很不一样的人，他们可能是你的宝藏。因为somehow在某些东西是你看得到的，他没有看到，他看得到的时候你没看到的。我们每个人的视角，你仔细这样看，其实大概就是，我记得有人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大概就是平面的就是一半，180度或者170度呀。你是看不到你后脑勺的，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有时候会刚好看到一点点，你后脑勺的风景。那时候你的团队会更多的成长，你的家庭会更完整，你的经营的社交圈会更健康。那当然有没有代价，有没有辛苦 ？Of course, but it's okay。就好比我们为什么要去跟长辈相处？有时候长辈真的好啰嗦哦，或者是他们好多话哦。但我很喜欢跟长辈相处，是因为我相信，不是因为他有学经历背景，我才能跟他学东西。有些累积的智慧是要靠他慢慢慢慢这一生走出来的。而那个东西，如果你愿意谦卑你自己，你愿意先降低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在这时候会成长得比任何人都还要快。